栗子盒。妈妈买来李子，放在盘子里，打算吃完饭分给孩子们吃。瓦尼亚从来没有尝过李子，他不停地围着李子打转转，一会儿去闻闻，一会儿去摸摸，他很想马上就拿一个来尝尝。瓦尼亚黑溜溜的眼睛往四面转了一下，看看别人没注意他，就踮起脚尖抓起一个李子，赶快塞进嘴里去。吃完晚饭，妈妈数了一下李子少了一只，就问孩子们，你们吃过李子吗？大家说没有。瓦尼亚脸红得像只熟透的大番茄，也说没有，我没有吃。妈妈看了看瓦尼亚说，谁吃了李子这倒不要紧，可是李子有核，谁要是把核吞下去，那么过一天就会送命的。瓦尼亚听了妈妈的话，吓得脸色发白，他摇晃着两只小手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没有，我把盒扔到窗子外面去了。一家人都笑了，而瓦尼亚却哭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